6-0-8。 成年人解压的主要方式是叹气。成年人对周末的期待只剩睡觉。成年人最擅长的就是内心波涛汹涌，表面若无其事。你是这样的成年人吗？ 年纪越大，发现越来越能够依靠的只有更强大的自己。每一个成年人都不容易，但是我还是要说，不要绷得太紧，需要一个释放的领地，偶尔的啤酒炸鸡也是一种调剂。 是的，生活本来就不易，且行且珍惜。最近我发现晚睡的朋友特别多，12点钟你要是开玩笑说约聊个5块钱的，能够有50个人想做这笔交易。但其实你要知道啊，我们的五脏六腑的最佳休息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11点，现在能够遵循的朋友太少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亚健康的情况，因为你没有休息好。 对啊，身体的循环没有做好，自然就表现痛状。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如何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家里面弄得温馨一点，睡前半小时不要进食，听一些舒缓的音乐，泡一泡脚，放松一下身心都可以。夏天不睡席子，空调也不要打得太低，如果选择席子，最好是牛皮席。 是的，水牛皮的席子，一个是柔软，一个是健康，还有一个是免打理。因为现在呢是越来越流行，而且不仅是80后买的多，很多的50后90后都是牛皮席的忠实粉丝。大家想的都很开了，一床席子虽然说一次投资3-4千，但是能用几十年，划算下来每年也没多少钱。 对呀，跟其他的凉席差不多的花费，用上的可是古代的帝王席。今天听到活动的朋友们，我们同样流水线的席子，今天是省去了流通环节，只要1999块钱。这样的价格，不管您是自己家买上一床，还是送人的话，都是非常好的契机。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可以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预定优惠名额。我们免费送席到家，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63岁的王先生打进4007106108，说一定要订一床。以前在农村挣工分，没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日子。这个皮席子没睡过，前天隔壁老张女儿送来一床，特意去看过，很舒服，而且放在家里档次立马不一样了。今天自己订一床看看，说好的话给儿子也买一床， 给王先生点个赞了。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是舍不得花1999元买床席子的，除了贵，还有一点顾虑就是凉。水牛皮的席子呢，有一个美誉叫做床上的天然空调，它的凉度是凉而不寒，温而不热，所以啊，像很多的老年朋友们就可以直接睡在牛皮席上，不用打空调。再来说到咱们牛皮席的贵了，其实说到比席子是挺贵的，得1000大几呢。但是如果和皮制品1米5×2米这么大的一张席子比起来啊，这1999元可是一点都不贵的。而且您要知道，这个席子不像包，你每年都要买新的，这床好席子可以用上几十年的时间都不用更换，所以啊，算下来是一点都不贵的。 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像咱们很多朋友都是觉得，又想睡又嫌贵，又担心品质会不会比商场的差。其实您应该给自己一个看席的机会。 对， 送席到家，关于牛皮席的体验您有了，跟商场的品质对比，您现场也能区别。但是呢，1999元一床的价格只限今天的20床，赶紧打进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才能享受尊贵体验。 对，生活是什么呢？生动的活着才是生活。可是我见过太多将就的朋友，将就吃一顿，将就住一住，将就用一用，也许啊，一辈子我们就将就就过去了。但是今天你选择的这个改变带来的可是牛皮席的大气，牛皮席的健康，牛皮席的省事儿，还有牛皮席的舒服。4007106108，4007106108，1999 元一床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呢，保证跟商场是同品质，但是价格优势仅此独家，只在我们的频率当中可以享受得到。4007106108，4007106108，留下最后一点时间，让你来抢打热线了。 欢迎醒悟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曹丞相的心情和大伙儿一样，不过他是全军之首，你从外表上是半点也看不出来。他先领着这些谋士看了一看袁绍的大营，然后曹操回到中军帐，把众谋士请来商量。除去曹操留下荀彧看许都，剩下荀攸、程昱、郭嘉、刘烨、蛮宠、吕虔、毛玠都来了。这次可不像上次那审时度势的会了，那是研究形势，分析整个的全国情况，今儿个这叫战前动员。怎么个打法？如果要是打起来的话，这第一仗要是打败了，挫了军威，后果不堪设想啊。要是打胜了，可不太容易啊。袁绍的人马70万，整是自己的10倍呀、这是儿戏的事儿吗？他坐下来这么一研究啊，荀攸笑了，丞相，我看袁绍人马虽多，但不足惧，没有什么可怕的。我军所有的军校都精锐无比，是以一当十，但有一样啊，咱们必须要火速与袁绍开战，不能够耽误日期。日期拖长了的话，我们粮草接济困难，那时候可就危险了。现在所怕的就是袁绍啊，和咱们展开旷野日月还手之战，就是他要跟咱们打持久战，那咱们就要吃亏。你看这荀攸厉害不厉害？他所想的所见的和沮授一样，可沮授的话呢，袁绍就听不进去。人家荀攸这几句话就提醒了曹丞相，丞相一听，哎呀，公达，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他立刻传令点炮出营讨战，当当当，三声大炮率领人马就杀出来，探马飞抱进了袁绍的大营，报报留上来。袁绍撇着嘴在那儿坐着喝，稳当极了。启禀主公，曹操讨战。再探，得令，把探报打发走了。这时他的谋士许攸过来，明公，今日与曹操开战，我有一计，您必须如此这般。许先生妙计，照计而行，遵命。许攸就退出去了。袁绍啊，不忙着出兵迎敌。曹操在外边纳闷了，怎么回事啊？讨战这么半天，这袁军的大营里头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正在这时啊，只见由打袁绍的营中，这人马出来了，是一排排、一行行、一列列、一对对。前边啊， 都是大刀手，有金背刀、砍山刀、鬼头刀、雁翎刀，后边是红缨枪、点钢枪、勾镰枪、亮银枪，跟着就是盘龙棍、水火棍、黑虎棍、冰铁棍、狼牙棒、开山棒、烟火棒、青铜棒、清风剑、秋水剑、寒光剑、龙泉剑，五个队形棒这一摆，摆了一个五方大阵。最使曹操奇怪的是啊，在援军这五方阵的后边是一队挨着一队的门旗，不知道门旗后边是什么。又等了一会儿，就听这援军大营中是三声炮响，跟着勒了三通鼓，鼓炮声响过去之后，由打大营之中排出銮驾来了，绮罗伞盖，金挂乐府，执掌权衡，当中一把黄罗伞，黄罗伞下一匹逍遥马，这匹马是金鞍玉镫黄绒丝缰，马上端坐的是袁绍袁本初，金盔金甲，锦袍玉带，手里倒提着金背斩将刀，好威风。在黄罗伞的后边单有一杆大旗，这杆旗上横书几个大字，是奉诏讨贼。哎呀，曹操心里头暗打了一个冷战，他看今天这袁本初比当年十八路诸侯发董卓时候的那位袁盟主这气派可大多了，就冲这副銮驾甭问呢，这位是想当皇上，早就想当了，早想当是因为袁绍手下的人都反对他，这是一，时机不够成熟；第二，袁绍为什么这么急着忙着要把曹操灭了？灭了之后，他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今日一见曹操，袁绍这气不打一处来，他要到阵前只问只问曹孟德，率领四员大将。袁绍催马到了阵前，他带着张合、高览、韩猛、淳于琼，自己把缰绳这么一提，横刀在手，叫曹操阵前搭话。哎呀，袁绍这派头，那嘴呀、撇着，那眼睛似睁不睁，那么微合着，真是威风不可一世。看来今日不战则已，一战必杀的曹军是片甲难回呀。曹操在门旗后端详了半天，看着看着，曹操乐了，他想起郭嘉说的那句话来，袁绍是樊李多疑呀。你瞧他这通折腾，这么半天才从大营里出来到阵前要跟我过话，你带着四员将，我也不能多带也不能少带。曹操用鞭子这么一指，让许褚、张辽、李典、乐进随自己到阵前会袁绍。他催马来到了袁绍的跟前，曹孟德头戴金冠，身穿红袍，怀抱令旗，勒住了马。嘿嘿，本初将军别来无恙，一向可好吧？嘿嘿，我曾经在天子面前保举你官拜大将军，位极人臣，统领四州，济清幽并，曹孟德没有亏待你之处，今日将军为何谋反，统兵来扰官渡，是何理也？袁绍这么一听，把头微微晃了晃，那嘴又撇了撇，右手一捻胡须，上下打量打量曹操。曹操一看，悬什么呢？我有什么出奇和眨眼的地方是怎么着？袁绍冷笑一声：“阿瞒听了。”嘿，曹操这气，怎么？那阿瞒是曹操的小名，哪有当着他手下的大将这么喊的？这袁绍也有点太狂妄了。你名为汉相，实为汉 贼。谋反的并非是你家袁本初，而是你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横行霸道，今日老夫是奉一代诏前来讨责。责就是贼呀、啊、一代诏的事儿你没忘吧？汉献帝写过血诏给了国舅董承了，我虽然没在那诏书上签名，但是有我一份儿，因为袁家是四世三公，为国出力，报效天子，理所当然。今日总观天下，能讨曹贼者，舍我其谁也？孟德还不下马受手，等待何时？曹操一听，都袁本初，你特意的猖狂了，今日让你知道知道你家曹丞相的厉害，我乃奉天子诏书前来平叛。你不是反叛吗？我要逮你。说的这个曹操已回身八百马，缰绳一带，用鞭子一指，告诉张辽，将袁绍逆贼与我拿了。张辽刚往前这么一催马，袁绍手下的大将张合就过来。这时候袁绍和曹操各回自己的阵中，只见张合与张辽两员大将在阵上这一霎时战了四五十个回合，难分胜负。哎呀，曹操瞅着心里头有点犯嘀咕，不是说袁绍手底下的大将就是颜良文丑吗？看来河北名将不少啊，这张合也称得起是一位上将军呐、啊。曹操的心情让他手下大将许褚看出来，丞相休得急躁，待我协同张辽将军将此责拿了。说的这会儿，许褚催马就过来。许褚的马还没到阵前呢，袁绍手下的高览就迎过来了，四员大将捉对厮杀呀。四个大将分两队，这通杀两旁边战鼓打得阵阵响，又打了几十个回合，还是难分胜负啊！哎呀，曹操一想，可不能这么打了，我不能跟他拖延时间。他悄悄地告诉夏侯惇，从左边往上杀，让曹洪从右边往上杀，各带三千铁骑，冲开袁绍的阵脚。哇！曹操的人马就过来了，嘿嘿。人家袁绍就等这手呢，等曹操的人马已经接近了袁绍的阵脚了，袁绍阵脚不乱，不知道这怎么回事。眼看着呀，那曹操军校的那马头都快撞着袁绍军兵的那腮帮子了，这差不多了吧？是差不多了。只见袁绍五方阵后边那些扇门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全都开了，这门旗这么一开呀、啊、可了不得了，随着一阵梆锣响声，那箭弩就像雨点冰雹一样，哇，万箭齐发。袁绍啊，善于使弓箭，感情他那门旗后边是埋伏，这弓箭还不算厉害的，袁绍最厉害的就是弩。这弩有什么厉害的呢？那个弩啊，古代年间一只弩啊比现在那电线杆子矮点有限，有的那弩比那电线杆子还粗呢，一个车上就能搁一只弩，单有崩簧，四人在后边这么一踩，嘎巴一下，噌一下子，那弩就飞出去了。这一下子射程啊，要够不上一华里也差不多。当时是没有大炮啊，他算最先进了。这种弩攻城最厉害，咔的一下，这一下射出去，射的那城墙里边一半，外边一半，那些军校就可以攀着这根弩就上去了。曹军哪受得住这个呀？就像割庄稼似的，那曹家军校一片一片的被箭弩给射伤在地。袁绍大喊一声杀， 一线的人马掩杀过来，把曹军杀得大败。曹操领着残兵败将一下子败回官渡，免战高悬，不敢出来了。袁绍移兵到官渡前下寨，他把人马带过来，他手下谋士沈佩给他献了一计，说明公您可以拨出10万精兵来，在曹操的官渡四周啊，东西南北筑起4座土山，这山呢最好垒得比他那城墙高，那是干嘛呀？然后咱把弓箭手飞弩手全都搬到山上去，居高临下从那山上往城里边射箭，白天也射，黑夜也射呀，射得曹操在这儿难以立脚，咱是官渡可得呀，然后好兵进许都，曹贼必灭。妙计。袁绍立刻拨人驻山。曹操在官渡内听说干什么？援军都在外边抬土呢，他们要干嘛呀？还没等明白过弯来呢，人家那4座土山就筑成了，随后啊调来20000人，5000人占一个山头，分4面连弓箭带飞弩啊一齐朝这官渡里边射。哎呦，这下子曹军可受了罪了，白天都不敢出来，整天得藏着，这人整天藏着也不行啊，第一说不见阳光受不了，第二说你怎么也得出去活动活动，你得打点水喝，不你只要一露面，叭叭叭叭叭，吃吃吃吃吃吃吃，就一顿乱箭呢，死伤无数啊，最后逼得曹兵没有办法，白天往外走啊都爬着出去，不敢站起来，站起来就中箭呢，就爬着都不行，也有挨箭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把那避箭的藤牌啊绑在身上，再不然就把它顶在脑袋上，你说这形象能好看得了吗？你再看那山头上的袁绍那些个飞弩手弓箭手，嚯，乐得前仰后合呀，他们一边打着鼓一边喊叫着，还有的呀下棋，干嘛呀？这就是讽刺的意思呗，不单是射伤了曹军，不单对曹军造成这么大的威胁，而且还耍笑曹军，这曹操哪受得了啊？他当即找来谋士商议对策，不商量不行了，这么多的人马都窝在官渡里边，杀杀不出去，白天连门都出不了，一个个人心惶惶，军心就要乱了，军心一乱，官渡就要丢啊，官渡丢了，许昌就等于没了，这曹操能不着急吗？他这么一商量，这些谋士绞尽脑汁，大家想主意想办法出良策，说目下钟点研究2多钟头，谁也没研究出什么玩意儿来，没办法，他这玩意儿太讨厌了，因为袁绍垒的这土山比那城墙高过一大块，他弄那么多的弓箭手飞弩手在上边，居高临下，不有那么句俗话吗？上打下不费蜡呀，你说那弩扑扑的往下一射，你用什么样的挡箭牌能把它挡住？可大家这心情和丞相一样焦急，知道官渡这重要性，官渡一出差池，一有危险那就全完了，大家几乎为了这个事儿是日以继夜大研究了7、8天。忽然这天早晨呢，刘烨来了，他进门一看，曹操正在屋里头这儿来回走柳呢，哦，曹操在屋里背手散步呢，哪有心散步，他着急，坐不稳睡不安，他一看刘烨来了，哎，刘先生，你有什么事找我吗？因为刘烨也是曹丞相手下最得力的谋士。刘烨一听问他，他笑了笑，没说什么，找了一把椅子坐那儿，稳稳当当倒了一杯茶喝， 曹操就知道这里边有文章，曹操陪着他坐那儿，不慌不忙捻着胡须瞅着刘烨，心说你准有事儿。果然，丞相，我想出一个办法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啊破得了袁绍的弓箭和飞弩。哎，那不要紧呢，说说看。刘烨，你研究出个什么办法来，我给您看一件东西。说着，刘烨由打袍袖里头拿出小玩意儿来，往桌子上一放，曹操一看是一辆小车。嗯，刘先生，这玩意儿干什么用啊？丞相，我坐了一辆发石车。说着，他由打这兜里头掏出几个黄豆粒来，往那车上一放，也不知道怎么一捅那机关，啪啪啪啪啪，那几个豆粒就飞起来了。曹操放声大笑，哈哈，刘烨先生，这东西可太妙了，我看它足以能胜袁绍之弓箭，来，咱们连夜造车。干嘛晚上干呢？白天不得动手啊，你让袁绍的军兵看见那还了得？只好晚上猫着黑坐，几夜的功夫坐了几百辆发石车，把石头往上这么一装，大块小块云流块，然后分四面往外这么一推，对准了袁绍军的那个山头，就发开了石头了。啪啪，叮咣，嘣啪，好家伙，像打雷一样。袁绍这些弓箭手也没经过这玩意儿，这是什么呀？只见曹操的军校推出好些辆车来，车上装的都是大石头，也不知道怎么一下子车上的石头就往起飞，飞的这土山上把援军给砸的呀，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这是好的，有多少人脑浆迸裂，死伤无数。一下子这飞石车就把援军的弓箭飞弩给破了，这些弓箭手是狼狈不堪地跑回了大营啊。报，启禀主公，大事不好。袁绍一看，怎么都这模样了？何事惊慌？曹军推出好些车辆，车上装的都是石头，那石头就往土山上飞，把我们由打土山上都给打下来了。在飞石的同时啊，那车上面是滚滚雷声，像大霹雳一样，不知道是什么车。袁绍一听也吃惊非小啊，曹操从哪儿弄这么些辆霹雳车呀？从此曹孟德的霹雳车就出了名了。看来再想站在土山上往官渡里边射箭是不好使了，怎么办呢？沈佩给袁绍出了个主意，当初您怎么在易经胜的公孙瓒呢？今日您明公不行，可以暗取吗？如此这般，我看是可胜曹贼。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我与你是日月单刀富贵，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轻声的耳语，拥抱着你，循环着你，对你可知这一句中意，一步一曲从遥遥到无期，扑扑来福的痴迷。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9月是收获的季节，同时养生保健也是关键时刻。每月一次的巡回大课拉开序幕，这次大课的主要内容是消化系统、脾胃方面的保健知识讲座。具体的时间安排为9月2号厂桥店，9月3号朝阳店，9月4号通州店，9月5号丰台店，9月6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 哎， 咱们昨天和大家谈了这个胃肠方面的疾病。 没错啊，我们跟大家讲了啊，一定要抓住什么呢，就抓住根本源。 什么是根本源呢？ 哎，这老朋友一说就知道。根是什么？脚是人之根呢。本是什么呀？先天之本是肾。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它是人的生长盛衰亡的一个标志。那么后天之本是什么呢？我们简称就是脾胃啊。实际上呢，这个脾过去有个脾胃论，实际上呢中医说的是脾不仅仅是脾的本身啊，还包括脾的一些功能，包括它的一些经络和脾分布的身体的一些部位。你比如说我们的眼皮肿了，这脾不好啊啊，我们发现了有的女性朋友青眼圈，这叫干涸脾，这些呢都属于脾的范畴。实际上呢除了脾我们还有胃， 因为脾和胃是一个消化系统。 没错啊，所以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呢一定要全面的啊进行了解和认识。凡是属于消化啊吸收这些呢都属于，还有排泄都属于脾的一个啊范畴，它只是在这个消化系统当中一个呢代名词。能不能吃啊，想吃不想吃啊，吃着有没有食欲感呢，吃了以后胃舒服吗，然后消化不消化，往下走不往下走啊，吸收又如何呀，垃圾能不能排出体外啊，这些可以说都是属于啊消化系统。 吃、喝、排， 嗯， 都是脾胃肠来完成。 是啊，还有其他脏腑的参与。我们的功能啊都不是某一个脏啊独断专行的。五脏嘛相互之间都有个配合。这个功能必须呢配合的特别默契。我们说呢中医讲五脏，那五脏呢应五季，到什么季节为什么要调什么，就是借天时啊。你比如说这时候长夏湿最重的时候啊，它最容易伤脾了，这门打开了。这时候呢如果你抓紧时间 做脾的清理，脾主运化水湿啊，我们用一切其他的一些自然的方法去给它利湿。二一个呢，别受湿。三个呢，我们就怎么去干什么呢？增强脾的功能。这三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一个是防，一个是帮，还有一个呢就增强啊。所以大家以后不管是我们讲的啊，现在的长夏啊，养脾也好，夏天的养心也好，春天的养肝也好，记住都是三个方面。第一就是防， 先防， 先防。夏天我们防暑，春天呢防风，冬天防寒，秋季防燥。 四季防的意义不一样， 对啊，都有侧重点。我们就是帮助 帮扶。 你比如春天阳气上升，我们怎么样呢？使我们的阳气生发散，这就叫养生。什么叫养生啊？是吧？你顺其我们生理的功能，这就叫养生。 就是说顺不能逆。 逆是什么？伤生。 对， 我们谈到不到三贪也是这意思，是吧？你现在贴标那有火了啊，你再贴标，你再去补去，这就不叫养生了，是不是？你这就叫伤生了，是我们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怎么样啊？ 加重了， 负担加重了。 对， 所以脾呢的重要性啊，应该什么呢？强调这一点。为什么呢？它结合着我们季节，每年我们都重新复习一遍，加深影响。 是的， 如果你一旦你脾啊，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不好了，它是本呐，它是后天之本呐，就是我们人的生存，你没有这个啊营养能行吗？ 肯定不行。 所以你的营养又来自哪儿呢？吃，来自我们喝。说我吃了我喝了这不行啊，你还得把它转化成我们身体机体需求的能量和营养，这才达到目的了啊。所以说为什么把脾胃称为后天之本，大家知道它的重要性。那什么叫养生呢？就我们刚才讲了，你一定了解我们脾的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你做那个他喜欢的事儿，这就叫养生啊。你去做他不喜欢的，他讨厌的，或者你吃啊喝呀伤害他了，那就是伤生了，是吧？我们先把这个概念给大家说清楚了。脾的重要性，为什么有的人没劲儿？如果你的营养供足了啊，能量充足了，他会没劲儿吗？ 肯定不会。 他不会的。所以说 充足的营养，充足的血液，他肯定会有劲儿的。 是的，所以我们说了，现在人的脾胃病、消化系统的病非常多，多至多少呢？80%以上。其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伤了脾胃了。 就是我们的吃喝嘛， 嗯， 吃喝的不规律啊，都是从什么呢？从我们的口欲，我想吃什么，我爱吃什么，啊，从这点出发，不是从什么呢？从我们身体需要什么，我们吃什么，需要多少，我们吃多少，需要什么时候吃我们就什么时候吃，这才叫真正的养生。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发生了80%以上的人消化系统都不好，你很难保证我们一天三顿饭哪一顿饭吃的都特别科学特别规律特别合体，不可能吧？ 不一定。 对啊，所以说我们消化系统的疾病很多。所谓消化系统呢啊，我们给个概念，从哪儿？从我们的口腔一直到它的出口肛门，这些整个这条线的病都属于消化系统范畴的病，也都是属于中医所说的脾。脾包括胃，还包括什么？还包括肠。实际上呢，我们的胰腺也参与，我们的胆汁呢也参与，但是我们都把它概括起来一个字儿，脾。如果全面的概括，消化系统。那么说我们80%会发生消化系统的疾病，那么应该作为我们一个养生也好，预防也好，是吧？增强体质也好，是吧？是不是作为我们一个重点呢？ 是的 啊。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系统 在临床上发生的一些症状和一些病啊，给大家做一个提示。然后下面呢，让我们姚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好吧？ 好的。引起消化系统不适的这症状还真不少，我捋一捋。您不说从入口就开始说吗？ 对。 口疮算不算？ 对。 恶心、呕吐、纳差、皮满、恶逆、腹胀、烧心、 对、 反酸、呕血、便溏、胀满，还有口苦、越来越消瘦、嗳气、打嗝、黑便，还有腹泻，还有消化不良，这都是一些症状。 是的，说起来这症状啊， 当然还没说全。 哎，我们把临床啊，经常大家说的一些是吧，消化系统不好的症状，把主要的都说了。实际上我们说口苦，有口气、口臭，是不是？ 也是。 都是，它就是一个代表词，就说明你口中的胃。都是我们内脏功能紊乱了，没有把它吸收了，没有把它该排泄的排泄了，最后呢窝在这个我们体内了，这样泛上来就是口味，有酸的，有甜的，是吧？有辣的，有口苦，口苦的比较居多。刚才姚老师啊给大家讲的这些呢，都是一些消化系统常见的啊一些症状，实际上呢还有一些病。 对， 也跟大家念的念 的。消化系统的病也不少，像急慢性的胃炎，这个比较常见，胃溃疡、浅表性的胃炎、反流性食道炎、食道松弛、直肠炎、萎缩性胃炎、胃食管反流病，像十二指肠溃疡啊、胃溃疡啊，还有结肠炎呐、胃清瘫，还有功能性的消化不良，这些都是病。刚才我说的是一些症。 是的，这些病啊也没有说全，也是说了一些常见的、多发的。但有个词儿大家没听习惯，什么叫胃清瘫呢？ 是的， 是吧？实际上呢，这在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是比较常见的。胃清瘫，瘫是瘫痪的瘫，换一个词儿来说呢，就是他的胃动力不足。因为呢糖尿病本身它要损伤我们的神经，神经受损了以后它出现了麻痹不敏感，心绞痛是很痛吧？ 对。 但是糖尿病患者他出现心绞痛他就没有那么疼的厉害，他的神经已经变成了麻痹了， 神经麻痹了， 所以说 疼痛的感觉不明显了， 迟钝了。那么说呢，我们胃神经还有一些膀胱神经都会这样的，吃完饭呢肚胀啊满呢不往下走啊，还有尿啊尿无力啊憋不住了，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胃清瘫，好不好？其他的病呢我们都比较常见了，什么慢性胃炎呢，什么胃溃疡啊，胃出血呀、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这是胃的。刚才说了一部分是食道的，食道松弛了怎么样，吞酸就是吐酸水，还有肠的这个慢性肠炎呢、结肠炎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消化系统的疾病很多，这是我们养生也好预防也好我们应该下的功夫，因为它是后天之本，它维系着我们的生命，还维系着什么呢，我们的活动。如果你的能量不足供应不足，说白了它就吃不饱，不是我们的胃吃不饱，是我们的机体的营养不足，所以它呢气力不足，你的干劲儿啊，你的劲头，你的心气儿都大打折扣了，影响你的工作效率，影响你的工作质量。所以我们提倡大家抓根本源，这就是本呢，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我们给大家呢提供这个，提倡什么？提倡自然的方法，还提出了什么呢？综合的方法。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肠病出现什么呢，直线上升啊，发展很快。 是的。 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过去没有这么多病为什么肠的病那么多呢有人不太了解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缺乏运动除了吃还缺乏运动。我们一看做这个三部曲， 我们经常给大家说有一个词儿叫什么，通过外动促进内动。还有我们一些老朋友说的最清楚了，还记住我原先说的那句话了，什么话呀？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 对， 是不是这句词儿？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一个是我们上了一些年纪，他的生理功能呢慢慢就减弱了，不像年轻的时候没到饭口了又饿了。为什么呢？第一，他的消化能力强，胃蠕动啊快啊，肠蠕动也快啊，消化能力比较强。二一个呢，它活动量大呀，活动量大它就消耗，消耗了以后呢，它要及时补充啊，所以它感觉到饿。但是我们上了年纪就不行了，实际上这里边究其原因呢，从现代医学来说，就是我们的生态这个菌缺乏， 菌群失调， 菌群失调。这一点上越来越被许多国家的医学界所认识。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个就是要增强什么呢？肠的蠕动。 对， 增加肠的功能。 根据这个现代疾病的特点， 我们都知道你这个馒头你必须搁什么，搁酵母啊。 是的， 把它发起来，你吃着特别柔软，而且吃起来还特别香。 是的， 所以这个呢，我们发现特别是上了年纪，特别是我们的肠胃受了损失以后，紊乱了，降低了，这个需要大量的补充。 对，补充一点松茸菌。 哎，所以这个呢，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双歧杆菌。 对， 都认识到了，所以我们如何去增强我们肠的功能，从根本上让我们的功能给予提高。 对，从方方面面吧，去综合的去调理我们的脾胃。 另外呢，我们提到综合，那就需要你还推肚子，除了注意饮食啊，注意活动啊，还要注意什么呢？是吧？推肚子， 方方面面。 其实还有很多方法，使劲收腹啊，慢慢松啊， 对， 是不是？ 按摩小腿两侧脾胃经啊，都可以。 好了，这些方法很多，如果大家想系统的，没关系，可以到我们养生堂，让我们的老师呢做一个系统的，是吧？综合的，给大家呢多列出一些方法来，然后把我们后天之本。把它呢巩固好，建设好，让我们的机体呢不缺营养，而有精神头，活得呢潇洒，活得健康。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祥康特在2018年9月7日、8日、9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鹿筋牛骨素2瓶，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哎，您好， 刘老师，您好， 您好， 您好，我是一个老同志了，我还不是您的那个好学生，我从2008年吧，我就买了那个枕头了，就后来检查， 对， 我都买了，就今天主要是跟您说说我的收获， 交流交流， 不是好学生也有收获，一个就是那个血压呀，退休的时候检查就是血压高了，原来不知道。高压是150，低压我忘了。再一个就老是头疼，头疼头晕。后来在那脚底下老是那个裂大口子。还是那个也有青光眼。再一个就是那个腰疼。腿疼。后来上祥康以后吧。其他的都那个见效了。我就是有10来多年嘛。原来是老感冒。也不发烧，就是流鼻涕。就后来上祥康以后吧，天天的有10来多年，一点也不感冒了。我们家呢谁都不感冒，就连我们老伴都不感冒，他也是泡脚物的。 对， 就是咱们现在是三不起五不操，这些都做。 我想我是那个，好像有些地方呢做的不算太那个对位吧。 啊。 离三康也远，也没怎么去。现在一个困扰就是我那个这个腿。腰是腰间盘突出。那个2016年做这个手术，做的还不错。现在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那这腿。两个膝盖都疼。膝盖的里边。右腿呢还有一个游离子。就是那个原来吧的腿是肿，可是现在不肿了。这个膝盖不肿了，但是小腿右腿的小腿还肿。两个膝盖都不肿了。现在主要的一个问题现在就是那个膝盖疼。李老师给我出一个招吧。 好嘞。现在肿起来有不少收获。 啊，收获还不少，就是主要的一个问题，现在就是这个膝盖的问题。 对，现在一个一个说，你现在血压能够维持在多少了？ 现在血压不高了，低压还低的，低压有时候40到50多，高压有时候120多，110多。 低压有点低了。 血脂越来越高，现在血脂甘油三酯这都不高了。 那个眼压还高吗？ 那眼压不高了。 对。 原来老是头疼。 对， 现在头也不疼了。 现在剩下的问题是关键就是小腿和膝盖的疼，是吧？ 就腿，两个膝盖。 我们就说说这个，好不好？您是一直坚持着泡脚了，是吧？ 泡脚是拿红花，透骨草，那个伸筋草。 对，没错。 有时候我发现脚上有脚气吧，就拿那个 花椒。 花椒跟盐。 对，这是没问题啊，咱们一样一样的说，没问题啊。我们这个膝盖，这个膝盖问题怎么解决？像你有高血压的，一般的情况呀，我们都以为是关节出问题了啊。那我们在一些关节方面出现呢，一活动就有音乐声，就嘎巴嘎巴响，大家都以为是骨头出现问题了。实际上呢，首先是我们的筋出现问题了啊，听明白了啊。我们要松啊关节两侧的大筋，给它拨软了，明白了吧？ 关节两侧的大筋。 对，是不是？这个要特别注意。所以您现在首先要拨膝盖两侧的大筋，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个揽弓，这效果也特别好。把这个膝盖的反射区刻在那个棱上，来回呢前后活动。这就可以了，所以叫揽弓，这就起到一个按摩的作用了。如果您呢实在听不懂没关系，是吧？可以呢去有时间呢，天凉快到我们这养生堂让老师啊，教给，好不好？好吧，这是我给你提示了。另外，你小腿疼， 右腿肿着了现在。 腿还肿，右腿的小腿肿。 对， 是吧？你是整个腿肿啊，还是上面肿啊，还是下面肿啊？ 右腿的下边。 就是腿肚子这一侧吗？ 对。 那是膀胱经，是小腿肚子，是不是这家？ 对。 好了，那我们就清楚了。重点做这个下水道、肾输尿管、膀胱尿道。这样它就消肿了。这是一个方法。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泡完脚趴在床上，用一只脚啊，这脚脖子来磕打你的右侧的腿肚子承山穴， 磕的 你的肿的这个这条腿的腿肚子。另外在右侧这个腿啊，血海穴要加强按摩，还有一个三阴交这个穴位要加强按摩，还有阴陵泉，这都可以按摩啊。这样呢很快，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腿呢小腿就消肿了，好吧？ 现在呀，就是原来我还能走点路，现在吧，就是主要是就坐着不疼，就是一起来一动它就疼。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吧？有的人呢，因为腿上有斑块，血管里有斑块，如果有斑块的时候也会出现呢，那么一侧的腿肿。我建议您呢，刚才我说的这些方法您可以做，如果出现了一个星期，在一个星期之内 不见轻，或者见轻的速度很慢，我建议您呢去医院查查这个右侧的腿的这个血管有没有斑块，好不好？嗯。 啊，右侧的血管。 哎，对对对， 啊， 啊， 好嘞，今天咱们就交流到这儿，好不好？ 嗯， 咱们有什么问题再随时再交流。哎，好的，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49，国民党政权即将崩盘，蒋介石还能如何应付？ 你们看怎么办？这语气中带有点幽怨，带有点愤懑，带有点无奈。 偷偷摸摸在运黄金，国民党政府内部怎样暗算重重？ 蒋介石当年的状态，用一句歇后语来说，就是鸭子有屎，暗中使劲。 百万两黄金频频过手，到底是谁能够得到蒋介石如此的信任？ 当宋美龄跟蒋介石聊起这事儿的时候，蒋介石的回应是才堪大用。 这个神秘的身边人到底如何让黄金暗度陈仓？ 随着这款合法文件的出台，1949年1月，20天之内100万两黄金又被搬走。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卖退台湾秘本之黄金草约一国三府。 哎，他们不是讲好了3万两，怎么就变成5万了呢？蒋介石下野，挥挥手好像不带走一片云彩，但实际上国库现金的1/4已经在他的倒腾下不翼而飞了，留给李宗仁的只剩下一个南京总统府的空壳，要钱没钱，要人没人。 上海中央银行的储备原本有黄金450万两，1948年年底被秘密运到台湾200万两，1949年年初又分别被运到台湾50万两、厦门100万两。除此以外，还有银元3000万枚和7000万美金外汇。军政方面，蒋介石指使行政院长孙科直接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护驾的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余汉谋、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行踪不定，并且时不时地要去台湾安排防务。而蒋介石自己则坐镇奉化溪口老家，身边跟着的是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独守南京的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当得真是郁闷。 既然提到行政院南迁广州，这里值得说两句。我身后的照片上就是当时的行政院长孙科，孙中山先生的长子，他掌管的是中华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内政、外交、国防、财政、教育、法务、经济、交通8个部。可想而知，行政院被撤走了，南京总统府那边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老话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国库搬得七七八八，军政要人也都支开得远远的，但这不算完。 蒋介石还有更狠的一招。当李宗仁终于坐进了南京总统办公室里的时候，他才很悲催地发现，偌大一个府邸，蒋介石没给他留下半毛钱。我身后的照片上是跟随蒋介石一起回到浙江奉化的侍从们的合影，途中乘坐的是蒋介石的总统专列。那么在专列上面除了人员还有些什么呢？我们来听听蒋介石侍从翁源的回忆。 一到下关之后发现我们这个四个队起码要四五百人啊，一进去摄像都排好了，就上火车了。没想到一箱一箱一箱的，有一箱这个同事一个不小心一翻倒，一哗那个木那个木箱打翻了，滚起来都是淋雨。 听明白了吧？车上装的除了人员还有银元。依照侍从的描述，我们来推理，蒋介石下野回家这一趟顺道抄走的至少有几十万块大洋，那这些钱就是南京总统府的运营费。换句话说，李宗仁手里连小金库都没了。 而即便是再多的金钱也无法操纵人心向背。此时淮海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而随着北平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平津战役大局已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援下，解放军士气如虹，剑指长江。而南京总统府内，国民党军政系统早已濒临崩溃，各方大员完全不受李宗仁的控制。当时身处西柏坡的毛泽东同志曾经以一国三府来讽刺已然分崩离析的国民党，一心盘算着国共和谈划江而治的李宗仁当上了国家元首，但却发现自己套上的是一架根本拉不动的破车。而回到老家的蒋介石每日里拜拜祖坟，点点家谱，甚是逍遥。 李宗仁火急火燎，蒋介石却如散弹山人。其实这些都只是表象，毛泽东同志看得清楚，一国三府那个最大的府其实就在浙江。奉化西口，山美水美，风景好。下野后的蒋介石经常会独坐小院良久沉思，他在想些什么，又在做些什么呢？蒋介石当年的状态，用一句歇后语来说，就是鸭子有水，暗中使劲。他远没有表面上那样悠闲，因为随同他一起转移到家乡的一共有七部电台，他每天都在关心着时局的变化，甚至发号施令，但传回来的消息往往会让他感觉很糟心。我们这里有一段珍贵的视频资料，是蒋介石的专机飞行员伊富恩生前接受采访时的回忆。当时他就在西口， 他那时候说干信任，干信任的人不多。你现在所谓的这个，他这很 loyal 很忠实的学生，都是有相当军衔的，不是都是临时，要么被捉，要么这个投诚，也不是投诚了，投降，不要投诚这个名字。 投诚。还是投降。伊富恩的最后一句话看似口误，但实际上说出了事实吧。虽说当时掌控着大局，但这个大局已经千疮百孔，四面漏风。可以想象，蒋介石在西口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因为能让他相信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而这也就引出了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政治 经济、军事都被搞得一团糟，而依据黄金草约频频调动的军费却没有出过半点纰漏，这是为什么？这个运黄金的吴松庆到底又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能让蒋介石如此的信赖？吴松庆，1901年生于浙江镇海，早年入上海沪江大学，也就是今天的上海理工大学修习商科。1927年入北伐军上海卫戍司令部，在白崇禧手下任少校秘书。之后留学法国，入巴黎大学深造。学成回国之后，1933年在朋友的介绍下，上了庐山。庐山风大，吴松庆在攀登的途中，帽子被风吹掉了。和他同行的朋友立刻说道：“松庆兄，这是要出头了。”此话怎讲啊？吴松庆上庐山干什么呢？见蒋介石。当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上开办高级军官训练团，他第一次见到吴松庆，感觉格外亲切。众所周知，蒋介石在用人方面是非常青睐自己的老乡，他非常喜欢眼前这个年轻人，第一次会面就把吴松庆留了下来。没有人能说清为什么蒋介石对吴松庆有这么多的好感，总之第一面的直觉还挺正确。庐山会面后，吴松庆果然出头了，直接被任命为机要科科长，着少校衔。我们这里有一张颁发给吴松庆的任命状，一起来看一看。任命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编号人字号第409号，兹任命吴松庆为本行营秘书，此状委员长蒋中正。中华民国22年8月9日。这里说的行营指的是什么机构呢？其实它就是日后蒋介石的侍从室，可见蒋介石对吴松庆有多么的信任。不光是蒋介石赏识，连宋美龄对吴松庆那也是喜欢的不得了。 被蒋介石委以黄金重任，多少风光，但为何却是个苦差事？ 东运在东，西运在西，想想就是头大的事情。 冒着杀头危险调运黄金，吴松庆到底为蒋介石提走了多少钱？ 我们这里有一份珍贵的史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草约背后竟还有杀身之祸，谁能料到？ 那如果给他加一个贪污转移国家财产的罪名，恐怕就要人头落地了。 继续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黄金草约一国三府。上世纪40年代，蒋介石挑起的内战硝烟弥漫，印刷的钞票到处纷飞。 您要是想买一斤玉米面，您就得扛上100斤的法币来。 蒋介石心里惦记权力，更惦记着国库里的黄金。 谁敢阻拦他的运金路，他就见人杀人，遇神杀神。 太平轮不太平，难道真的是因黄金而起？ 有关这艘东方的泰坦尼克号最大的阴谋论，就是船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以至于必须掩人耳目，甚至在出事之后不惜沉船灭口。 大厦将倾，蒋家王朝逃向孤岛，留下多少未解之谜？ 60多年过去了，石碑上镌刻的黑色文字似乎仍在提醒着人们，太平轮的沉没至今仍是一桩悬案。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系列。 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宋美龄和吴松庆的交情还得从西安事变说起。在那次命悬一线的经历之后，蒋介石和宋美龄清楚地知道，空军必须掌握在自己人手里。于是在1937年，蒋夫人亲自出马，担任国民党空军航委会秘书长。宋美龄对空军的确是情有独钟，大家注意这张照片，她特别喜欢佩戴国民党空军徽章作为胸针，而且言必称我的空军。只不过这位航委会秘书长天生晕机，很多具体的工作不好做，需要有一个人帮手来当主任秘书，而这个人就是吴松庆。而最让宋美龄刮目相看的是，吴松庆这个人性格老实却不懦弱，哪怕是国府恭恭敬敬请来的贵客，吴松庆也是照样得罪，绝不含糊。这个贵客就是飞虎将军陈纳德，蒋介石夫妇不远万里从美国请回来的洋顾问。陈纳德的长相算是比较凶猛的那一种，他就算是笑着也谈不上好看。有这么一次，陈纳德和吴松庆因为公事争吵起来，这个洋顾问先拍了桌子，骂骂咧咧。看着陈纳德凶巴巴的样子，前来劝架的宋美龄有些慌张，他跟吴松庆说，你得罪了顾问，还不赶紧道歉。吴松庆一梗脖子说，这件事本来就是我有理，而且是他先拍的桌子，他侮辱了我，应该先向我道歉。宋美龄转头跟陈纳德说，你要知道，在我们中国人眼里，拍桌子是一件非常没有礼貌的事情。最终这事儿谁也没和谁道歉，吴松庆、陈纳德两人握手言和。当宋美龄跟蒋介石聊起这事儿的时候，蒋介石的回应是才堪大用。自此吴松庆的官职和军衔都扶摇直上，从1933年的少校到1948年的中将，只用了15年的时间。 军费军饷事关重大，尤其是在那段兵败已经如山倒的岁月，有钱没钱往往就会成为前线国民党官兵打不打仗的要素。吴松庆和他的助手时任财政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天天在算军费账目清不清楚，成了巨大的负担。在生前接受的采访中，董德成是这样回忆的， 这吴书上啊，我们两个人住在北头吧，他就叫我给他算个数字，因为他的这些黄金啊，东运在东，西在天天在这变地方，在这变地方，这变地方哪个地方存多少钱呢？他的总数斗不起来呀。 东运在东，西运在西，想想就是头大的事情。那运的可不是一般的东西，是金子啊！四处兵荒马乱的，用什么来运？什么人来运？是急运还是看看战场的情况缓运？这些都要考虑清楚。繁琐倒还罢了，如果像董德成老人说的总数都不起来，那麻烦可就大了。总数怎么会兜不起来呢？这事儿得问问蒋介石了。做财务的没听说过不记账，但吴松庆经手的这笔钱他就不能记账，因为他是绝密军费，如何支出那全听蒋介石的，蒋介石说拿多少就拿多少，说不让你拿多少你就不能拿多少。刚才这些话有点绕吧，那咱们得解释一下。蒋介石生性多疑善变，他经常会跟吴松庆说，给这个战区拨50000两黄金吧。可到了第二天，他这一琢磨有些后悔了，但他绝不能承认那是自己的失误，反而去问吴松庆，哎，咱们不是讲好了3万两，怎么就变成5万了呢？ 您想想，如果您是吴松庆，您会不会有一种要骂大街砸东西的冲动？这不光是本糊涂账，而且还是个哑巴亏。绝密军费，吴松庆那儿是不能做任何记录，不能留下半张字条的。而且这中间一差，就差出了20000两黄金，这该怎么解释？而这还不算最凶险的。 吴松庆这个老人家，我们发现他真的很了不起。当时蒋介石把所有的黄金是用他个人的名义，个人不是军需署的名义，是他吴松庆要承担个人的名义。个人的名义就是我们现在用一种现代人的眼光，也就是私人账户。私人账户这个，万一真的吴松庆当时是留在中国大陆，而政权是由李宗仁掌握，吴松庆真的可能会很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纪录片《黄金密档》的制作人丁文静的采访，他说到的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再来强调一下，所有用于军费支出的黄金走的都是吴松庆的个人名义，一旦这事情被追查起来，只能有一个人负责。那么吴松庆到底调用了多少黄金呢？这个账国民党中央银行厦门支行做的倒是很清楚。我们这里有一份珍贵的史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松庆黄金数量共涉及8柄，合计金额黄金786540两，其中去向明确的2笔运交兰州分行和贵州分行的，合计85000两，剩下的70万两全都挂在了吴松庆的个人名下。以当时的黄金交易价格，70万两就相当于2500万美元。这么多钱被吴松庆以个人名义转移走，不知去向。那如果给他加一个贪污转移国家财产的罪名，恐怕就要人头落地了。也许您会问，那不是有黄金草约吗？不是有财政部、央行、军队、财务署3方签字的公文吗？这还不能证明吴松庆的清白吗？理论上是有可能的。那草约在哪儿呢？自从这份文件签订之后，压根儿就没有出现过，从此成了一个传说。 1949年1月27日，装载有中央银行1317箱档案的太平轮，在驶向台湾的途中临其遇难。所有档案连同1500多条人命葬身海底。而据说黄金草约就在这条船上。一起沉船惨剧，一桩黄金悬案，知情人有何披露？ 太平轮是条黄金船的说法不胫而走，甚至运送的数量都说得有鼻子有眼。 黄金草约明显违法，蒋介石到底作何解释？军队飞机疯狂抢运，黄金底台到底藏在何处？ 而图中间的两个小人用黄笔标出来的那个，代表的就是董德昌，而他掌管的就是这间保管库的钥匙。 为了严守黄金秘密，蒋介石在台湾安排了怎样的一步棋？ 聊了片刻，蒋介石在临走时留下这样一句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陆海空大争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 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李雷。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张祜所作的《题润州金山寺》。一宿金山寺，超然离世群，僧归夜传月，龙出小唐云，树色中流见，钟声两岸闻，翻思在朝事，终日醉醺醺。张祜是位才子诗人，但是性格刚直孤傲，因此没有能够步入仕途一展才华。他最著名的诗词《一生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流入宫廷之后广为传唱，闻者涕零，诗人也因此声名远播。可他却空怀一身抱负，却始终报国无门。于是他纵游名山大川，广与僧人交往，既以寄托自己的苦闷的情怀。这种心情也随之流露在他的作品之中。比如这首《润州金山寺》，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中晚唐佛教世俗化的进程和诗人对佛寺清净之地的羡慕之情，又突出了他对尘世生活的厌恶。诗中写道，一晚借宿在金山寺中，感觉远离尘世的喧嚣，僧人在月夜乘船归来，天空上依稀可见大片的云彩，夜色中树影下是江心的寺院，庙宇的钟声传遍了两岸。回想在世俗间行走，每天都是醉醺醺的，不曾清醒过。诗中所提到的润州，位于今天江苏省镇江市的西南部，而那里的金山寺始建于东晋。它不仅是佛教禅宗名寺，还因为拥有众多的历史传说与神话故事，被古人赞誉为江南名胜之最。有关它的典故，最为人所知的就是《白蛇传》中的水漫金山，还有抗金女英雄梁红玉擂鼓战金山，以及苏东坡妙高台赏月起舞等等。西游记当中的唐僧的出家之地也是在这里。今天如果您来到金山寺，就会看到它的整体建筑是依山而建，亭台楼阁层层相接，慈寿塔耸立于金山之巅，拔地而起。江南地区地势低平，处于长江的金山也并不算高大，更谈不上险峻，于是寺庙的建筑群便很容易将金山包裹起来。可以说整座金山仿佛就是一座宏伟的寺庙，形成了一种金碧辉煌的四果山的奇特风格。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万寿山的佛香阁，承德避暑山庄天宇闲畅的金山亭，扬州瘦西湖中的小金山等，都是从金山寺的建筑当中得到了灵感的。金山寺的标志是建于南朝齐梁时期的慈寿塔，本来是两座，后来倒塌了，宋哲宗将其修复为一座八角七层塔，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慈寿塔是光绪26年修建的。位于金山塔西下侧的悬崖上